我们昨天提到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提到现代农业对我们生态圈的化学成分的改变，我们提到现代工业对我们生态环境的污染。今天我们要提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气候的变化。我们智人这个物种脱离动物界呢，大概就是300万年。可以说前面的299万年，我们其实和动物的区别并不是太大。但是我们这299万年里面呢，我们经历了冰川纪啊这种非常严酷的气候变化。我们这个物种也曾经面临要灭绝的边缘，但是我们挺过来了。我们开始进入文明，进入开始定居时代啊，开始农业啊，甚至以后开始工业啊，开始建立城市啊，这个也就是近10000年之内的事情。我们很幸运，这10000年中间呢，地球的气候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可能有过2次小冰川，但是基本上气候变化不大。但是要知道，我们的生存环境如果像前面那299万年那样有比较大的改变，比如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冰川纪，或者有一个明显的变暖，海洋海平面上升，那个是会对我们的文明产生非常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是我们现代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的老祖宗见过那种剧烈的气候变化，使我们智人这个物种最低的时候大概只有几百人，换句话说就是差一点灭种。但是我们现代人类，我们前面讲比较幸运，这10000年来我们的文明是突飞猛进，爆炸式的发展，而气候呢是相对我们比较稳定的。我们现在的文明程度和科技发展的水平还不足以让我们说再次面临这样的剧烈气候变化而没有多少伤亡。如果还有这样的气候变化的话，我们目前的水平会面临一个惨重的代价。实际上这种代价可能和核战争比起来的话不相上下，甚至是更严重。但是核战争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是说我们可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还能够避免核战争，但是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我们能不能扭转，能不能预防，还是一个未知数。或者说我们要阻止气候变化的这个难度比我们阻止核战争要难得多。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张，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使用与日俱增。什么是化石燃料呢？就是指以煤啊、石油啊、包括天然气为主的燃料。燃烧这些燃料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我们每年排放入大气的这些温室气体是一个惊人的数目。科学家预测，如果我们保持这样的排放量，那么在将来的20年时间内呢，我们大气的气温会上升，他这里讲是 3.6 摄氏度，就相当于2摄氏度。造成的结果呢，就是沙漠越来越大啊，冰盖，地球两极的冰盖越来越小，海洋上升，以及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比如说干旱啊、高温啊、飓风啊、台风啊，这样的气候会越来越频繁，它会严重的干扰我们的农业生产，也使得一些地方无法居住，从而产生大量的难民。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文明的结构或者文明的版图。你试想一下，你作为一个如果还能够活得下去的国家， 你有上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的难民在你的国门口要求进入，你这个国家会面临一种危机。你如何安排这些难民，或者残酷一点，你如何把他们挡在国门外都成了问题，会造成严重的冲突。再进一步，如果气温继续这样上升，我们可能会到达一个临界点。什么叫临界点呢？就是说在到达这个临界点之前，我们人类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延缓地球气温的上升，以期达到某一个水平之后，地球的气温自然在下降，以避免那种全球性的生态灾难。但是如果达到了这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目前是多少呢？没有一个定论。一般认为比较安全的是不要超过两摄氏度，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3.6 摄氏度。如果超过了那个临界点的话，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效应呢？就是说两极的冰盖会融化得越来越快。那么冰雪是什么颜色的？我们在这个地球仪啊 Google Earth 啊上面都可以明显看到，地球的两极是两块很大的白色的冰盖。这个白色的冰盖可以反射大量的阳光，也就是说反射很多能量回宇宙空间。如果这些冰盖大量融化的话，这个反射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地球吸收的热量就会越来越多，而吸收的更多的热量会促进更多的冰盖融化，这就自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学过这个控制学的都知道，正反馈是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因为它停不下来。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人类无论再如何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都无法阻止地球的气温继续变暖，因为它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它可以自我驱动。那么如果南极北极的冰盖大量融化，如果我们超过了这个临界点，如果我们的气温上升超过两度，会发生什么呢？大量的冰盖融化以后，海平面上升，这个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据估算大概有70米之高。换句话说，现在只要是沿海城市，它的海拔在70米以下的全部被淹。这是一个有点类似于世界末日的这样一幅图景啊。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发现这样的规律，已经预示这样的未来，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但是我们全球的碳排放每年都在创新高，每年都在创新高，没有一点要缓慢，要延缓下来的意思。2001年还是2002年，美国退出京都协定书，2017年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全球性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它最大的一个阻碍就是国家主义，或者叫民族主义，以美国优先，以本国优先。其实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比如说对环境的保护啊，对这个排放的控制啊，对污染企业的管理啊，对清洁能源或者是新能源的这种补贴啊，鼓励使用啊，都是可以做的。但是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都会平摊在每一个这样做的国家的国民头上。简单说，以前用汽车的成本很低，或者说用这个火力发电使用的电的成本很低，现在你要用清洁能源，成本就会变高，你愿意接受吗？ 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你和他说，我们如果继续这样使用化石能源，那么你的子孙后代可能他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变得非常恶劣，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凄惨。为了你的子孙后代，你是不是愿意使用现在相对贵一点的新能源或者清洁能源呢？那么一个理性的人很可能会说，啊，没问题啊，当然了，为了我的这个子孙后代，我现在每个月多花100块钱、200块钱啊，我觉得是值得的。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在多付出这100块钱、200块钱的时候，我的邻居也要同时使用清洁能源啊。如果光是我在付出，我所有的邻居还在使用化石能源，那不等于是我白做了牺牲吗？我白做了付出，我付出更多的成本，并没有改善我的子孙后来的、将来的这个生活吗？这就是一个囚徒困境。尤其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讲，他们可能更迫切的目标是改善自己国民的生活质量。一般来说，生活质量要上升的话，每一个人消耗的能源就会更多。所以一方面你又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一方面又要让你减排，又要让你能源的成本上升。这对于每一个政府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尤尔赫拉利在这儿提到一种，就是我们的肉类，他提到一种干净肉。因为我们的肉类生产呢，实际上是相当不环保的。我们要比如说生产一吨的牛肉，不要说一吨了。尤尔赫拉利这儿举的例子是2磅，2磅是多少呢？就差不多就是2斤，1磅大概是9两多一点。生产这样2斤牛肉需要消耗多少淡水呢？需要消耗4000加仑，一加仑大概是4升啊，3.785升，那么4×4=16，就是16000升水。但是如果生产同样的2斤土豆，需要多少水呢？70加仑，4×7=28，280升，一个是16000升，一个是280升水。但是发展中国家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像中国和巴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吃牛肉，而吃土豆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也是能量消耗的一个方面。养殖业的发展，它也消耗更多的能量。我们生活的质量只要是提高，我们就会消耗更多的能量。那么尤尔赫拉利这儿提到一种干净的肉，它实际上就是用生化技术，不再去饲养整个的动物了，而仅仅是用细胞繁殖的技术去可以说在实验室里面去繁殖它的肉，只在培养皿里面培养它的肉。这种技术有没有呢？这种技术早就有了，但是呢很贵很贵。2013年，他如果要用这样的技术去做一个肉饼来做一个汉堡，那么这个汉堡的成本有多少钱呢？2013年33万美元啊，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汉堡啊。但是经过4年的研究，2017年它的成本就基本上降到11块钱一个，这已经是可以承担的范围了。当然它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口感、质感这些都还没有解决。但是在可见的未来，尤尔赫拉利大概预期多少呢？20年，20年左右我们就可以让这种工业生产的肉类它的成本降到我们现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或者说比这个我们现在的传统的饲养动物来获取肉类的成本更低。所以这样的技术我们是有的，像电瓶车取代内燃机的汽油车、柴油车，核能、水电、风能、太阳能取代传统的燃烧化石燃料。但是困难的是，第一，成本比较高；第二， 如何获得全球性的协作。这个对气候的威胁的控制啊，对应这个气候威胁的话，比对应原子弹威胁要更难，因为原子弹威胁对于大家是一视同仁的，没有说是对原子弹对哪国好，只要炸下来，大家结果都差不多。但是气候变化还有意思了，它对有些国家甚至是好事，比如说像俄罗斯、像加拿大这样的极地的国家，比较冷的国家，气候变暖对这些国家还有利。全球如果变暖，可以使他们大片的冻土地带变成良田，他们以后可能会变成全人类的粮仓啊。所以再加上比如说清洁能源，那么以前的那些传统能源的生产国，像沙特呀、伊朗啊、科威特呀，现在美国的这个石油产量也很高，这些国家反而没那么大动力，对吧？我现在是卖石油，我就能卖很多钱嘛。所以这个就导致全球性的协作变得非常困难，比控制核武器要难得多。实际上，全球有很多科学家、政治家，他们对人类是否有可能有效的协作以对抗全球变暖，他们持很悲观的态度。因为这种规模的协作对于人类来讲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我们的祖先可以抛弃一些部落的利益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大的国家、大的共同体，来对抗尼罗河的泛滥、对抗黄河的泛滥、对抗游牧民族的侵袭。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类，由于这个组织过于庞大，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盛行，是否还能进行，有可能进行这样全球的合作，其实并不乐观。而且我们人类还有这样一种心理倾向，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过于艰难，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否认这个问题本身的存在。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给自己树立一个比较宏大的目标，比如说我要读完一本名著，或者说我要读完啃完一本哲学书啊，或者说我要减肥，我要学钢琴，我要学书法。那么当我们在实践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挫折。这个挫折感会让我们觉得，哎呀，算了吧，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想成为一个钢琴师啊，我也没有，我觉得还是岁月静好啊，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那么很胖 ，OK， 没有必要那么去痛苦的折磨自己。这个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能啊，一种逃避困境的本能。在全球变暖的这个问题上，你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很有趣。一些人、一些国家，甚至一些政治家开始否认全球变暖这件事。像川普就讲，全球变暖哪有这回事？这是中国编出来的骗局。开始试图去否认我们面临的困境。这个反过来又给我们制定计划去面对这个挑战，制造了更多的困难。今天讲的比较悲观，又讲了很多这个我们面临的一些似乎困难非常大的一些问题，但是这还没有完，我们明天可以讲一些关于技术方面的挑战。